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0.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沪指跌近 2.5%， 失守2600点。世界经合组织下调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业内调查，新中产人群选择最多的理财产品是股票。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主持人浩洋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热销的互联网保险产品的背后。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三大股指单边下挫，沪指失守2600点。截止收盘，沪指下跌2.48%，收于2579.48点。深圳成指下跌3.26%，创业板指数下跌3.34%。盘面上，申万28个一级行业中，有色金属、计算机、军工等8个板块跌幅超过4%，创投概念股全线杀跌，并且上演跌停潮。个股方面，两市不足200只个股上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股商的首席投顾赵立行。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江璐。 今天的盘面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挫，您怎么来看？ 这个不光今天跌，那么本周也是下跌的。都几大指数都收出了中阴线。那么我总结看有那么几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周边，这是大跌的，啊，那个前几天我们那个市场跌了一个，沪市跌了一个53点，就是隔夜美股是暴跌吧，算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一轮起来的两大这个支柱性的两大那个最猛的，一个是券商，一个是创投，相继熄火，这也是这个没有这个主流热点了，他们所回调。另外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银行在11月9号，平台破位下了一个台阶以后，始终在这个下了一个台阶的整理过程之中啊，很低迷。也没有什么这个带动的， 没有拉动的迹象。 哎，没有这个迹象啊，这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是这个主心骨还是差点事儿了啊。原来是往往是他们包括保险，这是最带指数的两大板块， 起到这个护盘啊，这个大台的作用啊。现在看这个以后会弱化了， 但是我们看今天银行的这个板块走势还相对偏稳啊，有小幅下跌。 它下了一台阶以后，一直在底下比较平稳啊，横盘平稳啊。但是大盘近期都在前期反弹，那也是它是跌下来的。所以说这个金融三剑客一直就是券商啊唱主角。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资金呢捉襟见肘，高价股、中高价股，很少有人问津的这么一个反应，就是捉襟见肘。说白了，这个券商也好，创投也好，都是低价股啊，都是前期的我说这个低价股风起云涌，都是大炒低价股省钱也啊。你看这个券商的龙头，国海证券。从2块多钱起步，2.5块启动的，那么这个创投的第一龙头就是，这个6006-04啊，世贝高新，也是3.01启动的，啊，所以他们都是有一个低价的这么一个大前提，啊，超跌低价，所以就是当然也是有这么一个，尤其是创投也是有消息面的配合刺激。所以他们涨下来了，但是还是资金紧张。那么，这么多这几个下跌的原因啊，还是其次的，关键是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前期我一直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月的月末，也就是下周的周末，万众瞩目，恐怕在这个落定之前，包括下一周，我觉得也是。受这个不确定性不明朗的没有明朗之前，恐怕还是都有所谨慎。 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18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6.6%、6.3%和6%。同期，美国经济将分别增长2.9%、2.7%和2.1%。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1.9%、1.8%和1.6%。银行业晒账本，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三季度数据发布之后，中国银保监会派驻各地的监管机构也陆续晒出了自家的账本。其中，北京辖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总额稳步增长，同比增速均超过10%。区域表现差别较大，仍然是最为明显的特征。其中，在广东最会赚钱，上海的不良率最低。社科院今天发布月度中国住房报告，报告称短期内一二线城市房价稳中略降，三四线城市涨速进一步下降，少部分房价虚高严重的二三四线城市可能进入风险释放区域。报告提出应当坚持因城施策，不搞政策一刀切，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今天，业内知名的调研公司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8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大陆的中产家庭数量已经达到3320万户，其中新中产1000万户以上。股票是新中产人群最多选择的理财产品，其次是宝宝类的互联网理财、房地产、商业保险和银行储蓄。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422.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5.78亿元，增长12.2%。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89.23亿元，同比增加6.11亿元，增长3.3%。体育彩票机构销售233.08亿元，同比增加了39.67亿元，增长20.5%。猪肉最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农业农村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从当前情况来看，生猪生产方式正在积极适应限制调运措施，全国生猪供应和价格水平总体稳定。预计元旦春节期间，猪肉供应有保障，价格上涨空间不大。 电子购物狂欢的双十一上周结束，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终监测信息显示，11月11号至16号为业务高峰期，在此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邮件快件18.82亿件，同比增长25.8%。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请现场嘉宾，接下来主持人浩洋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那些热销的互联网保险产品的背后，欢迎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感谢香露。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财富访谈时间。在咱们今天财富访谈时间啊，邀请到现场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两个在一起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关于互联网保险。而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互联网保险，可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多多少少有所涉及哈。 嗯。 但是今天呢，也是因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社会事件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说到互联网保险，分类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啊，不是说简简单单我就是在互联网上买的保险叫互联网保险。 对， 当然这个定义也是没错的。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关于互联网保险的究竟分了几类，能不能李鹏来给我们说一说？ 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互联网保险，如果我们从这个最大面上来说，其实就是通过网络我们能够了解查询，甚至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购买的产品， 哎， 都可以称为这个互联网产品。 嗯， 具体要是详细的再分啊，其实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领域。 哎呦，三个大领域。 三个大领域 啊。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保险公司，它走了一个线上的购买或者说咨询产品的一个渠道。 明白了，也就是大家我们平时所见的这些保险公司，他们都是实体的公司。 对， 那现在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在网上啊去冲浪啊，当然所以这个购物从实体也是到了网上，于是呢保险也是应运这个潮流啊，从实体搬到了网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保险公司，他们的 APP 或者他们的网站就可以直接在线购买。 对， 这是一种。 而且现在更高级的呢，就是除了这个自己的 APP 还有网页以外，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微信的小程序还有公众账号已经开发的非常完善了。 嗯， 已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查询自己的产品，甚至可以交费购买，这些流程都已经打通了。 但现在问题就来了哈，假如说我们登录的是这个某大大的保险公司他们的这个在线的这个网页，某大型保险公司他们的 APP， 这也是可以认可的。如果我在微信上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软件当中，我去搜索你所谓的这些小程序，我怎么来确保我搜索到的这些保险公司它真的是实打实的呢？就是它就是不是假的呢？它也会有一个认证过程吗？还是 有 一个认证标志？ 第一个认证呢，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它会主动提供一个，就是有一个打勾的一个标志， 嗯， 就是说微信已经认证过这是某家公司公众的账号，而不是个人开发那种小程序。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我们在添加的时候给消费者提的建议，就我们也可以不主动在这个搜索栏当中去搜某家公司的某个产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官网或者 APP， 就这些肯定是这个正确的这些渠道当中啊，都会提供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二维码， 嗯， 我们直接扫它就可以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提这样一个问题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某大型保险公司他们的在线网站或者是他们的 APP， 这可能都是要通过这个银保监会的这么一个审核。 对， 而微信上面的那个勾可是微信这个公司给你打的， 它不是别的公司打的，所以它的这个审核力度会不会不是那么强，以至于它的产品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来保障我们的这个客户，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基本上没听见过出现有这种纰漏的情况，因为这审核力度应该我觉得也是挺强的。 明白了， 对， 这是咱们刚说的第一类， 对， 对不对？那接下来跟我们说第二类。 第二类就是可能我们消费者在尤其是在这个搜索引擎上面啊，如果要是查询说我想买一款保险，或者查询某个没有那么具体的险种的时候，那可能就会第二个领域就出现了，就是一些集合了各家保险公司产品的那种网络的代理的平台。 哦，也就是网络的代理公司，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就 保险的代理公司了。 那这一个分类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比如说我们去某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这个网页上去查产品，那肯定查的都是他们自己家的， 对，这是一定的， 不可能有其他家的产品， 对啊。 但是这种代理或者说代销渠道的保险公司啊，它会集合许多保险公司的许多款的产品，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对比或者说一个筛选 啊，它等于是把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 对， 那这个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目前知道，比如说购买保险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到某保险公司的某业务员， 对， 对不对？那像你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好啊，它可以把这个多家的这么一个同一个类型的保险产品，然后整合在一起，然后逐一跟我来推荐，让我来从这个当中来选择我们自己适合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是首先进行了一个筛选。 对， 那为什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分类或者这样的一种购买保险的方式，目前也不是特别热门的那种呢？ 因为这其中呢，我们知道这个保险产品许多许多，那我们要想一想啊，就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传统保险公司的，不管领导还是我 CEO、董事长， 你就是老板， 经营者对吧？决策人 啊，老板。 然后浩洋呢，你就是这个代理公司的，我们这个网站的设计者或者说老板。 对，你要把产品给到我， 给到你，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些产品，但我绝对不会把我们公司最热门、最抢手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最强的产品给你。 哦， 因为如果把它给了你，那不管是我的流量、我的销量，还有我的代理人的业绩，这些的话呢，都会受到一个影响和分流。 明白了，也就等于是你是一个宗师，我是一个武学爱好者，你只会把你的武学的精髓传给你的徒弟，而不会传给我。 对，可能给你的，我们倒不说是皮毛这么肤浅啊，但最精彩、最精彩的那一部分，肯定还是留在我自己家了。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呢，还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就是规定在里面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约定俗成，或者说是一个市场的行为吧。 哦，那我明白了。那假如说哈，如果有一天咱们是假如哈，你这个保险公司本身是很有名的，我这个代理公司肯定没有你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有名。如果有一天我的这个代理公司做到了我的客源或者我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你，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市场的另外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可能作为很多的保险公司会把他们最好的产品都给我，让我来帮他们卖，以提高他们这个业绩。 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可能一些小型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说上有一期节目我们不是说过嘛，这个大小不是这个品质高低，而是规模高低。那可能是小型规模小一些的保险公司，他没有那么多的代理人的团队去推广他的产品， 是， 那他就把所有的这种好的产品都交到代理公司帮着打理，这些现象也是有的。 明白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假设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 但是目前来说，可能作为这个代理公司，它的优势就是集百家之所长， 对 啊，把很多的这个资源，首先他帮你筛选了一遍，然后其次呢就给你推荐。哎，这个当中没有倾向性吗？ 这种就是如果咱们消费者去看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它的倾向性可能是存在于我们看了一款产品，对吗？看完之后，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注册了信息，也留了电话，那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来帮我们进行一下讲解。 是的。 那在讲解的时候派什么样的人去，派谁去，其实就是这个网站说了算了。 哦，因为我在想，它既然是一个网络代理公司，它代理了很多家的产品，比如说你这家产品给我的少，哎，有别家产品给我给的多，把人家几乎核心的东西都给我，那我肯定推荐人家的呀。 那肯定因为业绩嘛，对吧？ 是是是， 它有一个考核在里边。 啊，明白了。那大家其实在如果说这种网络代理公司来购买这个保险产品的话，还是多留一个心眼会比较好哈。 对。 这肯定是在看完这款产品，尤其是在我们这种代理网站上看过这款产品， 嗯， 不管你是决定买还是不买，还是要再货比三家， 嗯， 我建议咱们还是拿着这个在这个网站上看的产品，再去原来的那个保险公司的那官网上再去对比一下。 哎呦，好麻烦。 对， 而且现在这个网络这样的一个代理公司，他们的这个真伪度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 这个资质啊，其实说实话我也见过一些这种网络的代理的这个产品的公司， 嗯， 有的时候他可不一定光去代理保险产品， 嗯， 有的时候还有涉及到一些我们说理财呀， 嗯， 或者当时比较火那个 P2P 或者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个真伪度啊我们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或者把我们的这个警戒线再拉高一点。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嗯，多听李鹏的话就少吃亏啊。啊，这是咱们刚说的第二类。 对， 嗯，那第三类呢？ 第三类啊，说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前两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嗯， 那就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网站上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们在了解过这款产品之后啊，它总归是会有一个活生生的代理人和咱们联系的。 有一个代理人和咱们联系， 对， 即便是在我在线上购买的话，比如说某保险公司他们的在线网站去购买，他也会给我指派一个代理人， 也会给你指派。 嗯， 那即使我们可能说这个购买的手续比较简单， 嗯， 那肯定也会给你打电话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么样的联系的过程。 嗯， 那我们再说的第三个领域的这种产品，那可能就是完全的脱离了我们的代理人与客户沟通了这么一个环节了。 哦哟， 嗯， 这么厉害呀。 那就是现在特别特别火的，可以说出名字吧，那个某某宝，支付宝， 嗯， 在10月16号联合了一家保险公司推出了一款，可能是我感觉互助类型的这么一款保险产品。 嗯，这个确实在当时的的确确是很多人都开始热议哈，说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首先可能我们平时对于支付宝总会想到马云，对不对？因为马云毕竟改变了很多人这个生活购物的一个习惯。那很多人说这个支付宝又推出这样的一个业务，很有可能是要把保险的这个理念重新翻新一下。但对于这样的一款产品究竟好还是不好，或者它又具备怎样的一些特点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咱们就说他现在这样的一个你所看到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哈，你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我觉得这回啊咱们这个节目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形式或者说流程。 哦， 因为以前就是可能我的这个不管是我的学生啊还是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在听完咱们这个节目， 嗯， 给我反馈的时候啊，总是说我在最节目的最后才给出大家可能一个总结性的这个观点。 嗯， 那这回我就先把这个总结性的观点啊放在节目中间。 啊，你等一下，我以上言论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啊，与本台立场无关。 肯定是代表这个嘉宾个人观点。 我得先说出来啊，你讲吧。 那就是我对于这款产品的态度啊， 嗯， 我建议咱们消费者可以再观望， 可以再观望一下。 对， 嗯， 而且观望的时间不需要很长。 嗯， 拿我们现在支付宝这款产品，我们只需要关注到1月份其实就可以了。 哦，就是短短的现在来看 3个月 啊。 嗯，只要超过3个月，因为这3个月就是这款产品的观察期。 哦，明白了。哎，这款产品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内容呢？你大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跟以往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商业保险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用先交钱。 不用先交钱？ 对， 就是你的保费不用交。 不用交。 嗯， 那 然后呢， 以前我们都是先交钱。 对啊， 出了事儿之后呢，保险公司给我一个保障。 嗯， 但是这款产品啊，它叫相互保，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消费者或者说这款产品的这个用户啊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如果有了其中某一个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会员吧， 嗯， 出现了疾病的风险，并且通过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的认证， 嗯， 那我们其他的消费者一起凑钱帮他保这个保费给出了。 那等于像刚说的这个众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一点这种感觉。 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保险公司不出钱，支付宝不出钱，反而是我们参加了这项活动或者投入了这个保险的这个所有的这一圈人来出这个钱， 来出这个钱。 嗯， 而且这个保险公司跟支付宝呢还要再稍微挣这么一点点，这个比例呢是10%， 哎呦， 管理费。 这样的一款产品我听起来就好像有点云里雾里了。 那我们先是从这个官方的这个介绍啊，也就是这个产品说明上给大家讲一讲， 嗯， 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嗯， 那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啊要参加这个活动成为这个会员， 嗯， 那你支付宝的这个芝麻信用要超过650分。 啊，对，它是有一个筛选的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流程。 对对对，嗯， 那投保的参保的年龄呢？就我们的被保险人啊， 嗯， 要低于60岁， 低于60岁， 对。而且刚才我不说了吗？就如果我们其他的会员如果出现了这个疾病的风险，这也是这款产品打出了口号， 嗯， 就是每个其他为他凑钱的这个会员啊， 嗯， 最多同一个案例只需要最高最高封顶就是1毛钱， 那，啊，就是我出1毛钱就够了， 就够了。 如果说这款产品它的这个基数，就是它的购买人数、参与人数很大，这相对来说我是能理解的。那比如说，这个基数只有30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每人1毛钱也才是3万块钱。 嗯，你看这个时候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当时在设计这款保险的时候， 嗯， 他都已经考量了非常清晰了。 是吗？ 就是参保人数如果一旦啊低于330万人，那这个产品就停止了。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下，应该已经有1900万人参加了这个活动了。 1900万人，也就是这1900万人当中，如果说有一个人因为疾病啊需要这款保障，各项审核都通过了，那这是1900万人，一人给他1毛钱。 不是一人给他1毛钱。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额度嘛，根据我们的年龄不同，有一个赔付的额度。 嗯， 如果他的赔付额度是30万， 嗯， 那这1900万人一起帮他出这30万，等于用30万的理赔额度除以1900万人的人数。 好的，下面是咱们节目的半点广告时间，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就在北京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我们也将会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保险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互联网保险的那些事儿。李鹏，那请你继续。关键问题是，这款保险从刚才你的描述来说，它就只针对的是重疾这样的一块， 对我们的医疗，对， 就是医疗重疾，是吧？这样的话，它的最高保额就30万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合以前咱们给消费者讲这个产品的时候，有一个五要素嘛， 嗯，对， 保险的五要素， 嗯， 我们也可以套上。我们可能有这个互助形式，又是支付宝这家大公司， 嗯， 但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一款保险产品， 嗯， 那我们就结合保险产品的形态，给咱们消费者做一个可能更详细或者说更深入的这么一个解读， 嗯， 那我们就是先看看谁能保， 谁能保，对对 对, 对，我们先看都有哪些人符合这样的条件， 什么样可以买这个保险。 对，刚才第一道筛选是这个芝麻信用分，对 对，超过650分， 嗯， 同时年龄呢不能超过60周岁， 嗯。 那这其中呢又有两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就是18周岁到39周岁， 18到39，为什么这个叫第一档呢？ 这个档位的赔付的金额啊是固定的，30万， 三十万。 第二个档位就是40周岁到59周岁， 40到59， 这个档位固定的是理赔的额度是10万， 10万， 对。而且这其中啊，当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比如成年人超过18岁之后， 嗯， 我们如果成功了参保。参保之后，您就可以把您的未成年的孩子30天到18岁之间的也可以加入到这个保险互助计划当中去了。 嗯， 对。 那如果加入了进来，在18岁之下这样的一个年 龄，也是30万， 也是30万。 对， 明白了。其实从这个赔付额度来说哈，跟这个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个重疾的保险产品来比较，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对， 但前期你投入的保费这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也是很多人选择或者很多人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对， 嗯， 因为之所以说现在已经有1900多万人啊参加了这个活动， 我觉得其中一大部分人都是凑热闹来的， 凑热，因为为什么凑热闹？因为他不用先花钱， 是，嗯， 所以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明白了，哎，其实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哈，片面的理解哈，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呢？就首先作为这个支付公司来说，或者说是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貌似不用承担巨大的这么一个金融的风险和压力，而作为这个投保的老百姓来说，也不需要你前期啊拿出很多的钱来交保费，影响自己的生活。 对， 而后期确实是一笔，如果真的发生问题，确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对， 对不对？ 对， 但我这么理解，我老觉得隐隐的觉得有一些不太对味儿的地方，但我说不上来是哪儿。 那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保险的几要素都讲完之后， 嗯， 可能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直觉上的这个不对味儿啊，到底是真正的哪儿有这个小的问题？ 嗯，你说说， 我有这个不安了。我们先说完了这个什么样的人可以保之后啊，因为这款产品呢，我自己也体验了一下。 嗯，你怎么体验？你不就是购买了一下？ 对，购买一下嘛，对吧？ 但用不着啊。 对，用不着肯定是最好的。 嗯， 下一步审核通过了，就会到了一个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都逃不过去的一个环节。 嗯， 就是如实告知。 如实告知， 对， 嗯， 而且这款产品的如实告知啊，可能跟我们其他的商业保险还会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特殊的地方。 毕竟它没有代理那个业务员嘛， 没有业务员， 而且也不需要你去体检， 不需要体检， 所以可能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猜测啊，他会把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空缺啊，通过这个如实告知给你来补上。 对， 是这么理解吧？ 对， 你给我们来说说。 而且这款产品的如实告知啊，可能是我见过这么多这种重疾类产品当中，相对严格的。 嗯，都有什么呢？ 嗯，可能除了一些我们其他的在保险公司都要填写的，比如说慢性病啊，或者这种的什么住院史啊等等以外，还有两个就比较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作为被保险人啊，在其他保险公司没有提出过单次额度超过20000的这么一个医疗的理赔。 哦，就等于说是你之前没有通过保险理赔的这样一个记录。 对， 明白了， 就是额度是限定在20000了嘛，而且是一个医疗。 嗯， 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意外或者意外伤害还有一个区别。 嗯，就是您之前如果通过医疗花费过超过20000没关系，但是如果说您之前通过医疗然后通过保险公司理赔 超过 20000就不行。 对，而且单次啊，就一次性超过20000。 明白啊。 对， 嗯， 那这样的客户就没法选择这个产品了。 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其他保险公司啊，如果有这个拒保、延期、加费或者说责任除外，也就是在其他保险公司的这个核保过程当中啊，不是这个顺利的一次就能通过的人，没法买这款保险。 这个我也能理解。等于是其他保险公司你们都做体检吗？你们都筛选吗？你筛下来的人我不要，等同于我不用再筛一遍。 对 啊，明白，这我能理解。 等于他其实就是把这个门槛啊要调整的比普通的商业保险要高。 明白明白。 这两点。但这个时候我也同时要提醒咱们一下消费者啊，就是说为什么这款产品跟之前我们说那两种渠道的产品的差异，就是没有一个代理人在提醒你。 是。 说，哎，我说李先生，您这个也如实填，如果出问题的话，可能以后我们在理赔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但是我在操作这款产品的时候啊，就很密集、很长的有各种的 文字。 而且跟我们这可能在前一个我们的浏览那个菜单当中啊，就简明直要的那种图片的产品介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明白了， 但是在看完之后啊，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又是两个非常大的按钮。 嗯， 你只要一点同意就成功了。你只要一点不同意，那就这款产品就没法买了。所以我提醒咱们消费者，如果要选择这款产品，一定要看看如实告知。 明白。那其实你讲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东西是没有人来监督我，没有人来提醒我的， 对， 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条款。我看见了，我会想，我会思考。我如果看不见了，我点了同意了，我是不是就加入到这1900万人的这个大团队了？ 加入了， 加入了。如果有一天，啊，我因为疾病的问题牵扯到理赔了，这个时候我需要理赔，他们会拿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如实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再来审核我吗？ 会的， 会需要审核，对不对？ 对。 如果说，因为我刚开始的这个疏忽，我没有看清楚当中的一些条款，忽略了其实我是不适合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审核到了，我是不是就不能够被理赔？ 对， 是吧？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在我们这1900万人当中，确实有人因为疾病需要理赔，他也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审核，这个时候我作为1900万人当中的一个分子，他理赔我需不需要帮助他？ 需要啊， 需要。 对， 无论是一毛或者几分钱，这钱我是不是得出？ 得出。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你凭什么让我出钱的时候不审核我？ 我需要你给我理赔的时候你审核我呢？ 不，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反过来说，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其实我是希望，如果我是一个非常诚信的消费者，我反而是希望这个保险公司越严越好。比如说啊，是这个可能我交了这个保险，交了一段时间之后，哎，突然有一个人，我可能都不认识他，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但他在我们这个小组织当中，他理赔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想一想，这个理赔到底是真实的吗？那如果 你想的是这个问题， 对， 嗯， 如果有了这么严格的一个审核的制度啊，那我相信这个理赔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他是想带病投保或者那种骗保诈保的话，那保险公司有责任把他摘出去，我不应该给他出这一分或者两分钱。 我明白这个，我同意，这个我非常同意。就作为保险产品来说，不能骗保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诈保哈。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审核严格，这个是非常必要的。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万一的那样一种情况，他真的有人，他不是为了骗保的目的，他在看到这个条款的时候，他确确实实是疏漏了一点，而且是非常细微的一点，他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组织也好，圈子里边也好，然后其他人需要理赔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出了钱的， 出了钱了， 等到自己理赔的时候，哎，保险公司一核查，你是不符合理赔的， 被排除在外了， 被排除在外了。 对， 我就觉得这点是不公平的，你大概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啊，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因为少了一个代理人的监督嘛，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理赔的话，那您一定要把这条款看清楚了。 对 啊，这个如果说您看不清楚，到最后真的是因为这个发生问题的话，那这个产品它就不能够保障您。您之前无论是出了几分钱或者几毛钱或者怎么样的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啊，人家保险公司说我把原钱赔给你，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 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信任你，所以有没有选择其他产品，这个过程中耽误的时间以及什么，这个是无法拿金钱来衡量的。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再三的考虑吧。 对 啊，考虑清楚，然后如果真的要加入的话也是仔细研究。 对， 还有什么你需要跟我们来讲的？ 其实刚才主持人在说这一点，少了一个代理人的这么一个监督的环节啊。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点形式主义，但也是可能我觉得很必要的，就是签字。 签字， 对，可能我们在买这种正规或者说传统的这种商业保险的时候哈，那你需要签字的地方非常多， 是 提供好多这个证明材料或者怎么样， 嗯， 可能会觉得买保险是一件非常严肃甚至是有一点这个神圣的这么一个购买的行为，但是在可能我们互联网产品的话，你只需要用手指点一下这个同意，钱就划走了，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轻松，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随意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是是，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啊，咱们现在不光指我们刚谈论的这款产品，咱们就讲的是比如说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些，无论是 APP 小程序还是在线网站的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哈。我们以前在比如说通过业务员或者说实体店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它都会有保单的， 对， 对不对？而且是真实存在的、纸质的，我们可以拿到手上放在家里的。 对， 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以此为证据。现在如果我说我在网上买一款保险产品，比如说通过你刚才讲的这个微信里面的小程序，我买了一款保险产品，非常的方便，五分钟搞定。之后呢？ 有两个可以证明我们买过这个产品的方法。第一个，它会给你发送一份电子保单。 会有一份电子保单， 对，这电子保单我们可以，那个都不用说截屏啊，你可以选择邮箱，它直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当中去，还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短信的一个可以证明，发到你这个购买的手机号当中去，这是第一种证明方法，第二种证明方法就是它会给你打一份电子的发票，其中也会证明了你买过这份产品了。 如果到时候理赔的时候，我是需要拿着发票和这个电子保单呢，还是说两者取其一即可？ 正常情况下我们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啊。 对， 明白了。 对， 因为我在想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担心的一个问题，我很方便，我在这个小程序上购买了一款保险产品，买完了之后，哎，神不知鬼不觉呀， 会有这种情况的， 对不对？ 对， 你想万一这个事情我出现了理赔，而这个理赔的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理智的去拿出手机给大家来看了，这个时候比如说作为我的家人或者我身边的亲人，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买的这款保险产品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呢？对不 对, 对？所以如果说在网上购买的话，一定要注意保留好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电子保单， 对， 或者说他这个发票 可以把它打出来，其实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也都注意了。 对，另外再接主持人刚才说，咱们这老是越聊这个路越宽哈，话题总是能接续上。 是， 其实如果有电子保单，家人不知道如何去帮着理赔啊，我们就直接可能说，哦，是买的那家的产品，打一个电话肯定能查到。怕是什么情况呢？怕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一张保单，可能是电子版的，没有告诉家人，然后当我们出现了风险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太方便或者说很难告诉家人或者保险公司去报案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人他买了一个类似于意外险，他果真出了意外了，对不对？那他家里人可能是作为直接受益人，但是家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儿， 这种情况就麻烦了， 这个情况就麻烦了，确实是麻烦，因为可能保险公司他不会说是因为你这个身故了或者各方面原因去主动联系你的家人， 对，除非是那种可能重大事件，可能那种集体事件，那肯定要做一个所有人员的一个筛 查啊，明白了。 那如果是个人的那种，可能比如我爬山去了，或者我滑雪去了，那这种情况就麻烦了。 因为保险公司的话，可能在信息的收集这方面，它没有那么的全面嘛。 对， 也不是保险公司的问题啊。保险公司如果知道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肯定会给你加理赔。 那肯定，他主动的，因为这有一个考核在里边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重点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说选择了方便的方式啊，在网上或者在小程序 APP 里面购买了一款保险产品，给你发了一个电子保单到你的手机上也好，到你的这个邮箱也好，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你身边的家人亲戚啊，甚至于朋友都知晓， 对， 以便于后来的理赔，如果说在理赔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能很好的来解决。 对，就及时嘛。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我们说了什么样可以买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严的一个考核，我们的一个门槛。那这款产品啊，跟普通的这个传统商业保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打消其他提供帮助人的一个疑虑。 这句话说深了，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那我们知道正常的这个商业保险理赔，提供手续，然后转账，给你打理赔款，结束了。但是这款产品呢，如果就拿我举例吧，对吧？如果我发生了这个风险，我提供手续没有问题，审核成功，把钱给了我，给我之后的下个月开始，要有一个长达6个月的对我的这个案例，整个理赔的流程的这么一个公示， 什么意思呢？ 公布就是告诉其他人，比如我们这个月您的钱用在了哪儿，给了谁，赔了什么病。 哦，就是公开透明化， 对， 让即便别人出钱很少，也让别人知道这个钱到底用在了哪儿。 对，但是这里边呢，就因为这款产品啊，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理 赔 的情况， 因为它有3个月的观察期嘛，是吧？ 对，而且呢，在这个条款当中啊，也会说做一定的这个脱敏的处理，就是去掉这些敏感的信息嘛。但是具体展示的形式还有内容是什么，现在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消费者比较建议这种情况的下，那您也要多考虑一下。 是，就是他会告诉你，比如说刘某身份证号610或者110，或者说什么 去几位怎么样？ 去几位啊？然后跟你说他是比如说哪儿的人，但是不可能让你能找到这个人。 啊、那不可能。 对，就这个信息有没有可能作假呢？应该不可能吧？ 您说怎么作假？ 这么大型一个公司。 这个作假呢是没有必要，对吧？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你左手多少钱掏给了右手的另外一个会员，只不过它是这个保险公司跟支付宝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监督还有服务的这么一个过程。 明白了，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觉得好像有些模糊的话，这也没办法，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它不可能让你知道这人具体是谁 啊。对，那这就是触这个隐私权了嘛，对吧？对， 这是它其中的一个特点哈。 对，这也是跟传统商业保险相比可能是比较新的这么一个点。因为毕竟它是出身于互联网这个产品嘛。 理解。 对，那这就是我们说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保。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保障的期限。 保障期限， 保障期限这款产品当中啊，没有明确的去展示，但应该也是以1年为一个期限， 1年为一个期限， 对，以1年为一个期限， 就是我需要每一年入会一次。 入会呢，可能我们要留到这个交费方式当中去，每个月要入2次会， 每个月要入2次会， 对， 怎么入呢？就是像刚才一样再审核一遍吗？ 不是，这个入会啊是一次，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来说，交这个会费，每个月14号和每个月28号，你就需要替其他出现了这个风险疾病的人去一起去筹集这个我们说的理赔的钱。 那如果说在这期间没有人发生风险， 如果一个人这个风险都没有发生，那我们就不用交这个钱。 不用交这个钱。 对 啊，明白了。 那等于就是说，如果有人发生风险，我们需要每半个月去交一次， 去交一次， 啊、 一个月交两次钱， 这钱大概也就是几毛几分几毛，差不多。 这个测算呢，在网上来说啊，就是网上有许多人在做了这个测算， 得看多少人理赔是吧？ 要多少人理赔？ 嗯 嗯。 所有的测算啊，虽然这个公式很精确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具体的有。到底真正的到出钱那天还有多少会员？ 嗯， 因为现在这1900多万会员啊，他一分钱都没出。 对， 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发生了风险，又有多少人为他支付了这个看病的我们的理赔款。那那个时候就可以算出来大概每个月你需要交多少钱了。 明白了。 对， 嗯， 等于现在这些可能就包括我还 有，现在只是我们的一个设想了哈。 对， 嗯。 包括我和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属于那种吃瓜群众， 对， 因为又不用花钱，那我们就先投一个试试看了，看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一个情况。 明白了，嗯，继续来给我们讲，还有关于这款保险产品或互联网产品哪方面的一些特点？ 还有特点就是保障期限。那我们说可能是你入一次会，我们交了这一次钱，每个月可能会让你交两次这个帮助其他的这个费用，但是这款产品啊，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相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减分项。 减分项， 就是这款产品你不确定它能够保障你多长时间。 什么意思？没明白。 像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保险，签完合同，只要你交钱，保险公司肯定就保你，但是这款产品呢，当然你可以不交钱的话，比如到了这个14号，你该交会费的时候了，你不交，你没有替患病的人去承担这个风险，那自然你这个保障也就停止了， 是， 这很自由， 这个跟咱们传统的这保险是一样的吧？ 对，但是。有两种情况啊，这个是在这个条款当中写的非常清楚的，就你可能想交钱也交不了了。 哪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参保的总人数低于330万人。 参保的总人数低于330万人，这产品就失效。 对，那我们说极端情况，可能说100多个人，结果有一两个人如果出现了这个风险的话，那我们条款当中也说了，这100个人最多就出1毛。可能才出10块，那其他的钱肯定需要保险公司跟支付宝去找办法，想办法去赔。所以低于330万人的时候，这个产品自动终止。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有了政策性法规的一些要求，让这款产品终止的话，它是可以随时终止的。 啊，明白了。 对， 明白了。 而且这个政策给我的感觉不一定是国家的政策，甚至有可能是两家公司的一个合作。或者说我们看这款产品没有达到一个预期，那这款产品可以随时停止。 明白了。 对 啊，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回想起刚才你讲到关于这款保险产品的一个如实告知或者他自己的一个要求当中说到的第一条，没有通过保险理赔2万元以上， 对， 对不对？一次性单次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时间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款保险产品，比如说我现在入会，就是我选择去购买，我各项指标都符合，我这一次入能让我在这个圈子里待多久？一年吗？ 如果你想，如果这款产品能够继续为大家服务， 对，假如说它会一直这么健康的发展下去， 那第二年也可以， 第二年也可以。我是需要这第二年的时候我再入一次会呢，还是我入一次我就永久在里边待着了？ 正常情况之下，如果是我们的传统保险啊，你就买了一次这个船票，上了船，你就不需要提供其他的一些信息或者证明。 是是是， 但这款产品到现在说的非常不明确，大家也不知道后续是什么样的。 是，因为如果我在想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在购买这款或者我在进这个圈子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是符合要求的，而就在这个怎么说呢？它需要你再次确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发生问题了，保险是可以理赔的，但这个会不会拿这样的一个条款来卡我呢？ 这个在这款条款当中说的非常不明确。 不明确是吧？ 对。 啊，虽然说这只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的一种设想，可能它发生的这个几率微乎其微，但一旦发生了，我觉得这就是又是一个扯皮的事件。 这里边有一点是这样，就我们要看一下你出的这个风险符不符合这个理赔的标准。 符合。 符合理赔标准，给你理赔。理赔之后，这款保险就跟你说再见，永远你就不能再购买了。 那我可以啊，没问题啊， 就是这个保险产品它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对， 这个我同意。关键是它对于比如说我要一年入一次会，对不对？我一年跟他确认一次我的这个信用芝麻信用，跟他一年确认一次我的年龄，就是在我确认年龄的这会儿，比如说我其实我是发生了一些疾病的， 嗯， 那严格来说我是不具备的，对不对？ 对， 那我不能参保的话，我这时候要赔的话，他不给我赔了。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咱们再换一个角度啊，这个可能在购买传统商业保险的时候，许多消费者都会有这么一个疑惑， 嗯， 就是这个保险我可能需要交十年， 嗯， 我交第一年的时候我身体特别棒， 嗯， 没问题， 是。 如果我第二年出现了对应这个产品当中的疾病， 嗯， 那你给我赔完之后，给我钱我也交不了了，这也没问题。但是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我得了一个不是在这个条款当中的病，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第二年保险公司还让不让我交钱 啊？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嗯， 同样这款产品当中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 你刚说这个问题不光是在这款产品，包括很多传统的这样的一个 传统产品当中会有一个保证续保的要求， 嗯， 就是它可能会提供你比如说三年或者五年保证续保， 嗯， 也就是说这三年或者五年我不管你得了什么样的病，我都让你继续能够交下去。 明白了，明白了， 嗯，对， 好的啊，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有关这个交费期的问题， 嗯，嗯， 啊，这其中呢还有一点也是在条款当中啊，当然人家说的非常明确，就是除了我们要去支付相对应得病人数的这个理赔款以外，在理赔款呢总和之上，这个保险公司跟支付宝还要再加收一个10%的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也是，比如说我进圈的这些人来交呢，还是 进圈的这些人来交？ 大概是多少呢？ 那就要看有多少人赔这个钱了。 嗯，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有这，如果按30万的额度啊，如果有10个人赔，那我们应该去支付的是300万的保费。 嗯， 这300万的保额，这个额度嘛， 嗯嗯嗯， 这额度当中再要加一个10%的管理费，也就是30万，等于说330万，所有的1900万人大家一起去赔偿。 哦，那其实作为这个支付宝，包括这保险公司，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出钱的。 对。它就是左手跟右手的这么一个监管跟审核嘛， 明白了， 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在里边， 嗯， 所以这也是可能因为这个保险公司要核赔，要审查材料啊，怎样怎样，这可能是它一个成本， 这个 或者说盈利点吧，对吧？ 这个听起来真的聪明啊！我不担什么责任，不担什么风险，不出钱反而收钱。 对， 而且随时看我心情，我来取消这款产品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其中呢，如果从公司经营角度来说，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 嗯， 就是它没有要去监管的资金，它不像传统保险公司有这么多客户的保费都在我手里边，那我要去监管、去投资或者要去做什么的话，保监会、银监会监管都非常严格， 嗯，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人理赔。客户不用出钱，我也没有钱，就大家谁也不用手上谁也没有钱， 嗯，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可能商业模式吧，我觉得。 明白了，明白了，这更像是一款商业产品，而不是像一款保险产品。 商业目的其实也非常明显，比如说要去推广或者怎么样， 嗯， 对。 好， 那我们再说完这一点，最后再说说这个保障的内容， 嗯， 其实就是跟传统的商业保险，那我们的这种医疗和重疾是一样的， 嗯， 我仔细看了看，不多也不少。你买它跟买我们的普通的传统的商业保险获得的这个保障的内容和领域范围是相同的， 嗯嗯嗯，所以这点上还是比较符合保险产品的一贯特征的。 对， 对对对，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嗯， 嗯， 好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